厄泽克尔先知书第21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转面向南，向南方发言，将预言攻斥乃格布地方的树林，向乃格布的树林说，你听上主的话吧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在你那里点火，烧尽你那里所有的绿树和枯木，燃起的火焰绝不熄灭，必由南方到北方烧尽一切。凡有血肉的人都看到这火是我上主点燃的，绝不能扑灭。我遂喊说，哎，吾主上主啊，他们评论我说，这人只会说预言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转面向耶路撒冷发言，攻斥圣所，讲预言攻斥以色列地狱，向以色列地狱说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攻击你，我要拔剑出鞘，铲除你境内的义人和恶人，因为我要铲除你境内的义人和恶人。为此，我的剑从鞘内抽出，攻击由南至北一切有血肉的人。这样，凡有血肉的人都知道，是我上主拔剑出鞘，绝不再放回。人子，你应哀叹，应在他们眼前伤心痛苦哀叹。假使有人问你说，你为什么哀叹，你就说是为了一个凶信。当这事来到，所有的心灵必要沮丧，手背必要无力，精神必要颓唐，膝盖必要软弱如水。看，灾祸来到时必将如此，吾主上主的断语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讲预言吧，吾主这样说，你要说，有一把剑，是一把磨快而擦亮的剑，磨快了是为大屠杀，擦亮了是为闪烁发光，把它拿去擦亮，好握在掌中。这把磨快的剑，这把擦亮的剑，是为交在屠杀者的手中。人子，你要哀嚎痛哭，因为剑击在我百姓身上，砍在以色列的一切首领身上，他们同我的百姓都丧身刀下。为此，你应击鼓示哀，因为已试过一次。这要怎么办？他连权杖都轻视了，以致不叫他存在。吾主上主的断语。人子，你讲预言，且鼓掌吧。那剑将是双刃的，是屠杀的剑，那把大屠杀的剑向他们挥起，叫他们胆颤心惊，死亡的人加多。我将屠杀的剑尖指向他们所有的门户上，剑擦亮了是为闪烁，磨快了是为屠杀。你的刀锋无论转向何方，或向左或向右，都应是锋利的，我也要亲自鼓掌以平息我的愤怒。这是我上主说的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应画出两条路，叫巴比伦王的剑沿路而来。这两条路应由一地出发，又画一只手置于通往城市的道路起点。你所画的路，一条是剑至阿孟子民的拉巴特，一条是剑至犹大的坚城 耶路撒冷，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岔路上，在两条路口上占卜、摇签、求问特纳芬、窥察生干，在他右手中出现了指向耶路撒冷的签，他便下令屠杀，呐喊冲锋，架起攻城门基，堆起高台，建造云梯。可是在曾经发过誓愿的以色列子民看来，那签是假的，但他却想起了他们的罪过，为使他们俯首就擒。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们显露了你们的过犯，在你们的行为上现出你们的恶行，使我想起了你们的罪恶。你们既然使我想起你们的罪恶，你们必在他们手中俯首就擒。你这无耻而万恶的以色列首领，你的日子到了，犯罪的时候完了。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取下头巾，摘去冠冕，一切都要转变，卑下的要高升，崇高的要降低。我必要使他的国彻底灭亡，再也不能存在，直到那掌权者来到，我再交给他。人子，你应讲预言说，吾主上主这样攻斥阿们的子民和他们的侮辱，说你要说，有一把剑拔出是为屠杀，模块是为毁灭，擦亮是为闪烁。那时人所给予你的是虚假的意象，欺骗的占卜，是为砍在作恶犯罪者的脖子上。他们的日子到了，犯罪的时候完了，把剑插入鞘内，我要在你受造之地，在你生长之地裁判你。我要在你身上发泄我的怒气，在你身上点起我的怒火，将你交在善于破坏的野蛮人手中。你要成为烈火的燃料，你的血要清流在国中，以后再没有人纪念你，因为我上主说了。